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十九集。 别看了，这要是真的，响动和血腥气早就传到山那头了，还用得着你们爬这么高才察觉到吗？ 终于，方才哑巴了的母牌开了口，他一出声便如当头棒喝，三个吓傻了的小崽子立刻回过神来。再一看，那谷中情景果然是有一些虚影。李云自欺欺人地松了口气，近乎急切地问： 前辈，这是假的吗？ 这山谷叫映照谷，映照的是别处风光，自然是真的，不过不在此处而已。 这人言语中有种见惯了流血与厮杀的满不在乎，三言两语听来就叫几个少年不由自主地戒备了起来。三人互相打了一圈眼色，全都没吱声，那木牌却仿佛无知无觉，兀自说着： 你们穿过这山谷，过了前面那座山就能见到临仙台了。映照谷中所示情境就在临仙台附近。你们几个将我送到那里，自行去找你们小师弟就是了。 我们是来找那个小地包天的，不是结伴自尽的。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 木牌闻言升起一层白烟。白烟散去，他们长脖小脑袋的师父形象便跃然眼前，好像木春真人亲临一样。谁知见了那熟悉的老黄鼠狼，严征明非但没什么好脸色，反而直接将手中木牌扔在了地上，提剑指着他道： 你敢冒充我师父？ 师父被他这样不客气的呵斥，竟也没有生气，反而弯起眼睛笑了起来，随后从善如流地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黑影，像一朵细高顶散的蘑菇。 那就不变你师父了，不过我可是你师父亲手刻下的。小证明，你信不过我，难不成还信不过你师父吗？ 严征明面露迟疑，蘑菇便再接再厉。 再说，小云的指路蛤蟆不是将你们领到这儿了吗？那说明小渊也在前面，反正也顺路，对不对？ 严征明低头看了看蛤蟆殉职前所指的方向，思忖了片刻。 都走到这里了，再打退堂鼓就太可笑了，万一那小丑八怪就在前面呢？ 出于对木春真人的绝对信任，严正明很快把手中剑和心中疑惑一同放了下来，俯身捡起木牌。 那你来带路。 木牌一路将他们引下了映照谷。三人心里明知道周遭尽是海市蜃楼，可从逼真的群妖爪牙下穿过，仍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折磨。这段穿过山谷的路显得格外漫长，经此一役，程潜感觉以后什么夜幕荒村、弯心老鬼之类的厉鬼传说恐怕再也撼动不了他分毫了。 他们到底怎么回事？ 天妖将要降世，夺了妖王之力，妖修们不讲天地君亲师那一套，妖王一虚弱，群妖必然趁机叛乱夺位。 岂有此理！ 他又想起了那言语粗鲁、坑蒙拐骗的紫鹏真人，想起林中一声不吭便杀熊夺妖丹的大蛇妖，感觉妖修不愧是一群畜生，真是全无章法道理。这样看来，似乎没事造个反也情有可原了。 既然妖修们一直都有这个风俗， 那你去临仙台做什么呢？看热闹吗？ 这一回，木牌中的蘑菇正色了下来。 天妖降生时见血光已是不祥，若再放任他们相互争斗，恐怕那天妖生出来就会是个残忍好杀之辈，将来会成扶摇山一劫。我须得趁此劫未生时前往制止。 什么意思？ 严征明听得云里雾里，木牌仿佛没有听到他的问题，十分简单粗暴地岔开了话题。 前面的桥下有动静，你们找的人应该就在那儿。 镜照谷深处有一洼地，里面满是淤泥，以前可能是条河，后来尽管河道干了，一座刻着兽头的桥还是保存了下来。桥下有桥墩和几个桥洞，程前一眼就看见桥洞附近有几个张头鼠目、浑身干瘪的小妖，他们个个一张尖嘴，两腮胡须，细长的尾巴还掉在身后没收起来，不用问也看得出来，这是一帮小耗子精。这时没人再追究木牌的顾左右而言他了。一只耗子精探头探脑的望风，其他几只耗子正在桥洞中忙得热火朝天，而被他们围在中间的正是他们那坨含冤师弟。 你们这群耗子快滚开，别碰我。 含冤俨然已经成了只泥猴，正在拼命挣扎，两只大耗子精按着他，另一只撅着一双短爪，正拿着一捧一捧的淤泥往他身上抹。旁边的大火堆已经架了起来，这分明是要将含冤烧成一只叫花人。天理循环，报应果真不爽。那小叫花残害良家肉鸡性命无数，终于自己也要归于一捧烧熟的泥土了。不过这一次，木牌没有特意隐藏师兄弟三人的身形，不远处的含冤与大耗子精们已经一同看见了他们。含冤简直快要喜极而泣，如释重负般的嘶声嚎叫： 救命啊，师兄，救命啊，放开我，你们这群大耗子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师兄会喷云吐雾，隔山打牛，天打雷劈，一下把你们劈成一盘外焦里嫩的死耗子。 传说中会天打雷劈的师兄弟三人俱是无言以对。严征明看着含冤身上那层足有一寸厚的淤泥，露出了一个后槽牙疼的表情。 我看还是让他们将此人烤了吧。 话音未落，望风的耗子已经率先扑了上来。见识了雄蛇大战，见识了千妖哗变，这不过一人高形容猥琐的大耗子，再难激起几个人的畏惧之心。严征明将木牌往李云怀里一塞，提剑便迎了上去。耗子精伸爪挠来，严征明横剑一挡，耗子的指甲正磕上了佩剑一边的大宝石，宝石纹丝不动，耗子精的指甲劈了。就听劈了指甲的耗子精惨叫一声，愤然张开尖嘴咬向严征明的佩剑，严征明手肘一拧，撞上了他的鼻子，撞得耗子精闷哼一声扑向一边，倒在了早已经等在那里的程前脚下。程前现在只有一招起手式算是熟练，因此原本就预备好了姿势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战局。那大耗子被严征明一肘子撞得七荤八素，满眼星光地跌倒在他手中利齿之下，角度寸的简直是仿佛送到了他的利齿之下。程前本能地双手抓住利齿，将准备好的起手式送了出去，将此蜀中豪杰超度到了西天。 这就得手了？ 程前没想到自己一击得手，尚在愣神。另外三只耗子见此事不能善了，已经一同扔下含冤 兵分三路地向他们冲过来，打算与这些强晚膳的人决一死战。三只耗子一开始不约而同地避开了满身血肉的程潜，两只奔着严征明去了，最后一只大耗子冲到了李云面前。李云仿佛只是个过路的，他浑身上下搜罗了一番。 糟了糟了，我这一整天都在心烦意乱，居然没有带兵器。虽然带了也不一定有用啊。对了，毛，紫鹏真人的羽毛。 情急之下，李云一把将别在领口的羽毛扯了下来，姹紫嫣红的与那耗子精对峙。紫鹏真人作为妖中大能，连掉的毛都不同凡响，那耗子见了明显瑟缩了一下，瞪着一双金光四射的小眼睛，前前后后的围着李云打转，狡猾地估量着他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真不好惹。李云被他转得心惊胆战，腿肚子不幸抽筋起来，却知道自己不能露出惬意，只好生生地忍着，忍出了一脸憋尿一样的色厉内荏。好在程潜很快就携着尖牙过来帮他了，程潜没花什么功夫就从杀声中回过神来，他以为自己理所当然的应该震惊不适，却发现其实并没有。当他双手举着那沾满了血的大尖牙时，心里平静的好像只是切了一颗白菜。而这样的平静挂在脸上，弄得他几乎像个索命的小鬼。程潜很快发现，不是他怕耗子精，而是耗子精怕他。他往前走一步，那大耗子就往后退一步，同时呲牙咧嘴地对他做出恐吓。敌人一弱，他心里更有底气，不退反进。倒是那耗子一发觉恐吓无效，立刻判断对方是个硬茬，居然屁滚尿流地逃走了。万物有灵，修行不易，好不容易成了精，谁不惜命啊？见一只跑了，另外两只虽然没弄清怎么回事，也谨慎起见地跟着跑了。这一小撮耗子精抱头鼠窜，兵败如山倒。李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终于得以闲暇，专心致志地抽起筋来。 哎呀，我的个苍天呐！可吓死我了！吓走了！ 不过就在他们打败了第一波敌人，一口气没松开的时候，严征明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了奇怪的动静。远处的程潜好像看见了什么，对他叫道：“ 啊，小心！” 严征明本能地往前一扑。利索地使了第二式里的一招周而复始，他将佩剑狠狠地挥了出去，正撞在了某种利器上，而后响起了一声嘶哑的咆哮。严征明狼狈地捏住剑柄后退，转身定睛一看，只见一只巨大的猞猁轻巧地落在距他几步远的地方，原地化成了半人形。那妖怪身材高大，除了尖爪外几乎都变成了人形，甚至还阴森森地开口笑了笑。猩红的舌头舔着嘴唇，怪不得那几个耗子精跑得快，他们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